只好戴口罩，风险相对不高。但全球疫情仍然处于大流行的阶段，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聚集。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元，民主同建制派都依然质疑政府为海洋公园承担是否无底深潭。他们提出原方延后贷款还款期、增加商业元素等的建议。海洋公园表示会谨慎运用拨款，有效控制营运开支和各项成本，积极配合政府重新检视海洋公园的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337点，跌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27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64，加元1.378，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83美元，卖出1,728.0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录得约5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上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随后嘅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今集二台院线的嘉宾在演技方面上的尺度有再突破了， 有多长的肉搏戏。 今次处理的角色还很复杂，他是 二台院线，有我 Irene 温碧行。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有请淀粉质大法治疗失恋大师。 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 阿 Ken 话佢失恋瞓唔着咧，会食好多淀粉质，令到自己眼瞓，转移注意力嘅。而今次佢嘅新歌都系讲紧同样嘅道理，失恋最紧要系简单淡定面对，唔使放大痛苦嘅。 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 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填词有张楚乔，编曲有徐浩、黄少明。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了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洪卓立《无他》。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莉，敏感时刻。 嚟到5月29号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啦，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调转咗嚟讲添， 唔紧要啦，齐就得啦。 大家都知道星期五晚一至五晚嘅夜晚啦，十点钟开始就有敏感时刻就得噶啦。 系 直播室入面咧有敏大人啦，有 Kitty 啦，电话入面有 Hello。 你压力啊，今日 我谂住系我谂住佢试下讲下啊嘛，自己嘅名 字你自己介绍自己， 压力冇自己讲嘅，好我系你压力啊， 系、哎、你好啊， 成日都话要讲下讲多啲自己名 字，再讲系你压力啊，嗱、okay, okay. 你知道啦，唔结婚唔生仔嘅好处咧，就可以睇多啲咧， 睇多啲电影 平台啦， 冇错， 咁就可以就变成串人平台啦， 无论系单人嘅片啦、两个人嘅片啦，定系多人片我都睇。嗯 系 系啦， 咁今次你要介绍套咩人嘅片 呢？今次咧就人少少地嘅片，咁呢一套咧嘅，我好似香港冇上过戏院嘅，我喺嗰、那个生果嗰、那个那个盒度咧，睇、到嘅。 系做咩你 N 字头嗰啲睇到冇嘢好睇咁去？ 唔系唔系，我系周围睇噶嘛。H 字头又睇啦，A 字头又睇啦，N 字头又睇啦，咁噶。 系 咁呢套咧就佢喺上边嘅译名叫做恐怖屋，咁英文咧叫做 lodge 即系嗰啲度假用嗰啲木屋啊，外国好兴嘅咧，搵啲木头一嚿嚿叠起咁样成为一间屋咁样，咁通常就喺啲森林度啊、湖边啊咁样我哋度假用嘅， 系 OK， 咁呢套咧就被归类为心理嘅恐怖电影，就唔係嗰啲跳出嚟嚇你嗰啲嚟嘅，唔使驚，所以佢叫恐怖屋啫。咁啊，導演咧就兩個嘅，一個咧就係西弗林費奧拉，第二個咧就係維羅尼卡法蘭斯，兩個都係奧地利人嚟嘅。咁我知道大家都唔熟佢哋噶啦。咁但係咧，西弗林其實係曾經導演過《晚安媽咪》嗰個導演。 Good Night Mommy 嗰個整容媽咪， 係啦，整容媽咪 有兩個孖仔㗎。 係啦。嗰、那個導演嚟嘅，所以我見到呢個導演咧就嚟啦，咁我就梗係撳嚟睇下先啦，係咪？咁法蘭斯咧更加係有份負責劇本嘅一部分咁樣。OK， 咁呢套戲咧就因為佢講到明係心理恐怖啦，咁當然懸疑位好多嘅。咁佢喺前半段嗱，套戲分兩個部分，前半段咧就係、是、營造同埋塑造成個故事嘅人物嘅關係嘅啫。咁就。我都俾佢個 open 嚟嚇一嚇嘅，即係佢用嗰、那個用得好盡。咁其實我講一講個故事大概先啦。咁其實咧個故仔圍繞住咧就係、是、男主角一家四口嘅，咁咧佢就兩公婆同埋一個大仔同個細女啦。咁咧但係咧喺故事開始嗰陣咧，男女主角已經分居㗎啦，唔係唔係，男主角同埋個老婆已經分居㗎啦。咁後屘咧就開始嗰陣咧就太太咧，即系妻子咧，就送仔女咧去跟佢个丈夫俾佢照顾一个星期咁啊。咁嗰一刻咧，男主角咧就同个老婆讲：我哋尽快搞离婚手续啦。咁样，咁因为咧我已经想同另一个女人结婚啦。咁样 ，OK。咁妻子就即系含泪离开啦。咁啊，翻到屋企之后咧，咁咧就自杀啦。咁样，咁嗰幕都几震撼嘅。咁跟住咧，呢個就係男主角一家嘅環境啦。咁另外就講女主角啦。嗱，女主角咧，佢唔係好直接講佢嘅背景嘅，佢都係旁敲側擊咁樣寫下講下，寫下講下。咁咧，女主角好得意喎。女主角咧，其實咧，佢係嚟自一個極端基督教派嘅社群嚟嘅。即係佢嘅爹哋咧，就係呢個教主嚟嘅。OK， 咁佢除咗自己屋企之外咧，仲有啲信徒咁样一班咁样。咁当呢个女主角12岁嗰阵咧，佢嘅父亲咧就引领所有教徒咧就集体自杀。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咩原因，女主角就冇死到。咁但系咧由呢、這个 反叛咯， 系反叛咧， 唔听大命啊，或者 系可能啦，系。咁由嗰一刻开始咧，即系佢屋企人死晒之后咧，佢就开始对嗰啲基督物品有好。懷有好大嘅不安感，即係好似佢見到佢咧，就會覺得啲十字架會害佢啊，聖經會害佢咁。OK， 咁佢兩個點認識嘅咧？男女主角咧就原來男主角係寫書嘅，嗱佢冇講佢係大學教授定係咩啊？佢就話佢寫書嘅過程咧，就有個搜集資料啦，咁喺個搜集過程裏邊認識咗女主角，咁同埋咧並即係迅速發展兩個關係咁樣。OK， 咁呢個就前一後果介紹曬啦。咁咧，套戲真正嘅戲肉咧，就喺呢件太太自殺之後6个月，咁就已經變咗冬天咯。咁冬天之後咧，女主角嚇、啊，即係嗰、那個極端教派嗰個女，咁咧就 佢已經係準備要同男主角結婚㗎啦嘛。咁、但係咧，你知啦，哇！即係一對仔女知道阿媽為咗佢哋咁樣自殺，咁啊，梗唔高興。 嚇！有冇憎死佢老豆 啊？冇錯，憎死埋呢個女主角添。咁、所以女主角咧，為咗要即係外國人係好睇得開嘅，唔知點解。佢哋咧就想為可以同呢個孩子呢對孩子建立關係咧、於是乎女主角咧就提議，不如咁啦，我哋去嗰間度假屋度過聖誕啦咁樣。咁男主角又同意，即係爸爸又同意。咁當然兩對即係仔女梗係唔係好想㗎啦，但係因為佢細個嘛，但即係佢個大仔同細女都係好細個。即係十幾歲同幾歲嘅啫。OK， 咁所以咧，最後就一家人就去到嗰度啦，又大雪啦，又成啦，咁個湖結曬冰啦，咁樣。如果夏天應該好靚嘅，咁有間大嘅木屋啦，咁樣。咁啊，一去到個度假屋。 點解唔夏天先？ 梗係 要冬天去。Christmas 假期啊嘛，可能 有。係 Christmas， 佢有 Christmas， 佢都會講嘅。咁一去到之後咧，咁大家好融合咯，開始因為爹哋喺度嘛，咁啊咁樣啦，我哋又煮嘢食啊、玩啊、滑冰啊、溜冰啊、諸如此類啦咁樣。但係咧突然間咧男主角收到個電話，喂唔得、啊，你要翻出嚟城市幫手搞件嘢喎、啊。咁就好興啦，我話放假大佬。咁後屘佢一兩日啦，最後都要去啦，當然。咁佢話男主角就話同啲仔女講啊，我去一兩日就翻嚟㗎啦，趕得切聖誕嘅。OK， 咁佢真係個男主角就揸咗車走。咁即係話點呢，喺個冰天雪地嘅環境，喺一間孤零零嘅木屋裏面，有一個後母同兩個仔女。OK， 咁呢個怪已經好怪異喎。因為其實佢哋三即係細路同埋大人之間嘅關係係有啲我哋 hostile， 即係 有啲好緊張對咁樣，係啦。 係有少少敵對咁嘅。咁但係咁個女主角都好努力嘅，都睇得出。咁佢好努力咧，想照顧呢對細路啦，同埋想令到關係好啲啦，做咗好多好多嘢啦。咁咧一路睇落去咧，就個女女咧，即係細個啲啊嘛，咁就開始有啲傾向咧，係接受呢個女主角嘅。OK， 但係個仔就唔制啦，咁都仲係怪怪地嘅。但係礙於因為成間屋就係得你三個啦。咁佢又負責整嘢你食，咁雖然佢盡量都唔食啦，咁但係最後佢都係即係睇你堅持得幾耐咁。咁個女個細妹咧已經 OK 啦，咁開始三個人咧就喺個火爐，因為好凍，火爐邊度睇恐怖片。佢哋都係睇恐怖片。 佢哋揀恐怖片 係咯。 係啊，冇錯。 呢個後母真係有問題。 係咁唔係個細路女揀嘅。 哦，細路女揀，咁細路女有問題。 咁一個火爐仲唔夠，因為太凍啦，咁攞到個煤油爐，佢哋叫做煤點煤油嘅暖爐。咁咧就跟住大家都好眼瞓啦，越睇越眼瞓就瞓著曬。咁第二朝一醒來咧，就發覺有啲奇怪。間屋好似唔同咗，但當然間屋係一樣。咁但係咧呢一覺醒來之後咧，以後嘅下面嘅所有劇情咧就急轉直下嘅。係好緊張嘅，好刺激。咁首先有咩唔同咗咧？第一，人係依然嘅， 都係嗰三個人。 係，但係火爐熄咗，煤氣爐熄咗。煤油路熄咗， 咁好冻咯。 雪柜好冻啦，当然冻醒噶嘛，佢哋系。好啦，雪柜冇咗食水，冇咗食物，冇晒食物。 边个食咗啊？ 唔知，总之成个雪柜都冇食物，开唔到食水，因为你冻咗，你冇咗暖气咧，系啦，结冰啦，咁啊开唔到啦。跟住咧，即系发电机咧，就喺屋外边嘅。咁你冰天雪地点可以？咁啊搞唔掂 个女人仔， 冇错。冇錯啦，咁搞唔掂啦。佢又唔熟呢間屋，咁呢間屋係佢老豆噶嘛，即係嗰個男主角。好啦，咁呢個情況都仲係其次。咁最慘係咩咧？所有人嘅手機都冇曬電，打唔到出去咯，聯絡唔到外邊咯。咁咧，而且咧，佢發覺咧就係佢哋嘅行李同衣物咧都唔見曬， 冇曬， 冇曬，唔知去曬邊。即係佢哋三個人突然間係 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系啦，即系得翻身上嘅嘢，而且系一间完全孤立嘅，冇可以生存到嘅屋里边。 系 咁呢个女主角开始即系开始有少少发飙啊！即系开始有啲冲动。点解咧？因为系佢嘅衣物里边咧，其实有一啲药物嘅。咁因为佢可能仲要 keep 住食嗰啲维持精神状态嘅药啦吓，咩药佢冇讲清楚嘅。咁咧就系冇咗啲药物之后咧，呢个女主角咧开始将所有嘢都疑神疑鬼。佢觉得。第一佢唔相信即係佢會見到好多奇怪嘅事啦。譬如第一就所有人唔見曬啦。第二呢就係門外面嘅雪地上呢突然間有好多印啦、腳印啦。 咁但係好整齊㗎喎，即係好似人哋麥田圈好整齊嘅，佢就係嗰啲雪地嘅腳印好整齊嘅，全部都係一對對一對對，咁但係咧就係、是、我諗大概有五六十對到啦腳印，咁變咗睇落去就好似唔係一個人做，咁好多人喺出面出喺出邊企過一段時間，咁當然冇可能啦，冰天雪地，咁咧而且咧夜晚咧突然間個細路女咧會走上嚟揾呢個後母，就話我。即个细路女讲，我听到屋里边有怪声，跟住咧个仔咧就讲，佢觉得好似睇到阿妈嘅身影，吓系啦，即系佢死咗自杀死咗嘅阿妈嘅身影。 佢唔系就喺呢间屋嗰度噶？ 呢间屋系佢即系所谓佢阿妈同佢爸爸以前喺度噶嘛，度假用噶嘛。 但唔喺呢个位置自杀？ 唔系，佢喺市区嘅屋嘅自杀嘅。咁咧，总之咧就一连串嘅怪异嘅事件都出现啦。咁而家最惨咧就系佢已经冇咗个药物咧，佢好难支持自己嘅精神状态。 哇！咁咪即系话，只要你食咗药，就唔怕睇鬼片。 镇定啲，即系你唔会疑神疑鬼。好啦，咁咧最后咧就呢个女主角都唔算系最后啊，不过最后边嗰部咧就系女主角。就覺得不如自己即係困喺度，三個人咧都會死嘅，唔得啦，我哋要走啦，係啦，咁要走啦，咁個仔就勸佢你走乜鬼啫？出面而家大風大雪，你根本行唔到啦。跟住咧，咁佢唔理啦，咁個女人咧就著住好厚嘅衫啦，就行出嚟。咁行完出之後咧，發覺行好耐咧，之後咧最後兜咗個圈翻屋嗰度。即係佢走唔到，其實佢真係走唔到，係唔知係咩啦。 咁呢個又係咩喎？返校同埋以前鬼玩人咁样噶喎， 似咧，冇错，睇到而家呢一度都仲系似嘅，但系你记住呢个导演系一个奥地利人嘅， 佢谂嘢个结 局系好出人意表嘅，即系佢中间个转折位咧系好出人意表。虽然如果你顺，我而家讲可能你唔觉嘅，但系如果你顺住睇咧，基本上你会估到个结局系乜嘢。 最后个女有精神病，俾我估中咗啊！ 佢當然係有少少嘅， 係個女嘅個女 係啊 個女啊！你講唔係個女， 唔係個女食藥喎，係 個女主角啊嘛， 個 後母啊嘛， 主角後母食藥嘅係，因為後母以前係嗰啲咩教派嗰啲，咁佢睇住就係嗰啲爹哋或者其他人自殺死咁啊，咁其實佢就開始對嗰啲十字架啊嗰啲聖母畫像啊開始疑神疑鬼啊咁樣，即係感覺上睇落去咧，其實佢係回復翻。佢曾經是一個極端教徒的一個狀態裏面，成日都覺得呢自己是罪人啊，身邊的所有人都是罪人啊，應該要即係為了要向上帝顯示你的忠貞呢，你要自殺啦，咁樣諸如此類，即係佢諗到好極端。好啦，咁呢個呢就是其中一個轉折位嘅，但係最好睇呢就是個 ending， 因為 ending 呢就是爸爸返嚟啦。 系， 爸爸翻嚟之后咧，佢就会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喺个电影里边，突然间咧，件事回复翻现实。我因为我一定要跳过啲最重要嘅嘢唔讲啦，因为即系跳一讲咗就唔好睇嘅。 spoiler 咁样啊，系啦 spoiler 咗。咁但系老公即系、就是、爸爸翻嚟嗰段咧，系超级惊嘅。系啦，系好紧张嘅。 即系翻咗嚟之后。 系啦，因为佢得最尾嗰几分钟出现嘅啫，翻翻嚟啦，即系佢因为佢做完晒嘢啦嘛。咁其实佢一翻嚟之后出现咗之后咧，就系、是、之前咁咪话佢睇完戏瞓醒之后嗰段时间所发生嘅所有嘢咧，都开始唔合理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即系佢咪发梦啊？其实 唔系。 又唔係睇 完 啦。如果發夢，今時今日你編劇就咁樣俾人寫，就會俾人斬噶啦。 佢話好合理 嘛？唔係發夢，係啦。但係咧，我要話俾你聽咧，就係、是、其實女主角係一個好努力想做正常、回復正常人嘅一個女主角。咁但係咧，所有條件加起嚟咧，就將佢逼翻去佢之前嗰種精神唔穩定。有偏执狂啊，妄想病啊，被害妄想症诸如此类嘅一连串嘅心理问题，咁最后导致一个非常可悲嘅结局。 咁呢个其实佢呢啲病，佢嗰个男主角知唔知噶？ 知嘅，所有人都知嘅。 哦， 系，但系佢觉得佢系好伟大噶嘛？知外国人啦，佢哋系觉得呢样嘢系第一唔系你自主嘅，因为你仲系细个嗰阵，因为系你爸爸教俾你嘅啫，所有嘢都 咁透過定期嘅心理治療啊、食藥咧，就可以幫你回復翻正常啦，可以入翻去呢個社會啦。咁所以佢又同埋佢樣靚啲嘛，又即係相對於老婆啊。 系系，唔系啊，咁呢个男，唔系我觉得最大疑点系呢个男人掉低个发妻，然后去娶一个傻傻地嘅女朋友，就是、因为佢个样靓啲啊？ 啊，咁又唔系，咁佢又佢冇解释噶，佢中间完全冇解释。 即系中间佢点识呢个女仔啊？ 佢就系去做 research 嗰阵去认识佢咯。 吓，咁就掉低个老婆噶咯。 佢應該係過咗幾年㗎啦、哦，即係佢因為佢個 唔係喎，你話佢已經諗住同個女人結婚啊嘛， 係啊， 咁咪就係佢咯，呢、這個女人咪係係 啊，佢復述翻出嚟㗎嘛，嚇、 啊， 你明唔明啊？即係話 我其實就唔明點解呢個男人會中意佢咯，我淨係明呢點就 冇得解嘅、啊，有陣時真係中意起上嚟真係冇乜得解 嚇。咁佢冇交代，可能佢同佢個前妻本身都有啲問題嘅，係嘛？有冇講㗎呢啲？ 佢都冇乜交代。 係咯，嗯。 佢呢個係好輕描淡寫嘅，同佢上一套晚安媽咪一樣嘅。佢老婆點解會整容咧？其實 嗰個 係 啊，佢嗰個導演係咁樣，有啲嘢唔交代。總之佢就係最主要驚。係， 總之發生到咁嘅地步啦， 係啊。係啦，咁即係譬如上一套戲咁樣，佢點解要整容？佢又可能暗示係講撞車。有暗示， 女人要整容啊，真系唔使交代嘅。 哦，咁男人移情别恋都唔使点交代。 唔系移情别恋正常，但系佢而家系移情别恋，我唔系有问题。我问题系掉低个老婆，然后娶个傻，即系点嘅？ 唔系，你唔可以 咁难 handle 嘅。 其实佢唔系傻嘅，佢智力系冇问题嘅。佢只系咧假设，即系我哋可以咁讲啦。比喻上咧，佢系佢有啲譬如密集恐惧症， 或者有啲创伤后遗症咁嗰啲。 系啦，咁好极端嘅。咁但系佢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佢要食一啲安定情绪嘅药。 咁 啫。 咁套戏有冇讲过个老婆死咗之后个老公点噶？ 佢隔咗半年，唔係佢都隔咗一段時間，佢都好傷心嘅開頭。咁、 哦、 但係佢唔係嗰種， 我主要睇咗條情線。 係啦係啦， 係啊係啊， 佢研究緊呢個係咪渣男咁啊？ 係啦， 導演佢算係 但 係 我唔覺得呢個導演會理佢係咪渣男佢啲解釋。 因為根本其實佢呢個老公嘅最重要嘅戲份就係最尾出現嗰一幕、 啊， 承受所有結果嗰一幕。 係 啊，嗰一幕真係太精彩。 但是好 sad 噶嘛？你话系 系啊，好 sad 噶，即系会睇完之后会觉得 睇完之后你系咪觉得我讲得啱啊？佢系唔应该同个老婆离婚，如果唔系就冇呢套戏啦。 咁啊系咁套戏，但系如果佢要同个老婆离婚都 OK 嘅，唔好逼啲仔女即刻要接受嗰个女主角。但系外国人唔会咁样，我个人就系要你接受噶嘛，好奇怪噶嘛。你系应该咧开放自己，你应该诸如此类啦。即系佢好得意嘅，佢哋啲感情嘅部署。咁、 哦、 但系 可能有少少欧洲片系咁啊。 系啊， 我谂美国，我唔知系咪美国投资啊，都未必可以接受到欧洲片。 所以票房系一般般，但系口碑很好好嘅。 嗯、 因为佢实在扭嗰条计咧，成日扭得太尽。同埋咧，佢最尾嗰幕咧，真系嗱，我系一个心地唔好嘅人，我就会觉得好痛快啊！ 哦、即系心地唔好啊，睇得好爽啊，觉得 系啦，因为你点解要害个女主角啊？即系如果我站喺女主角 嘅立场，可能系有啲同小三嘅即系心理有关 嘅。如果你企喺女主角嘅立场，因为佢嗰套戏咧，其实当然佢好多嘢排开咗，当然佢俾一个好特别嘅身份佢啦，即系话佢系一个极端教派嘅女咁，但系佢唔系个教主嚟噶嘛，系咪？佢都系受害者嚟嘅啫嘛。咁所以其实佢已经好惨啦，佢背景好惨啦，佢好难得揾到一个可以帮佢，甚至乎爱上佢个男人啦，咁就已经几好啦。咁当然有两个细路要解决啦，咁咪佢又好努力，好主动去解决。咁甚至乎咧，可以陪啲細路過聖誕，去啲荒蕪咁屋嗰度。咁個男朋友走咗，佢都仲可以照顧佢哋，衣食無憂咁樣。咁、其實好多嘢係加分嘅。咁但係點解最後會發生咁多悲劇咧？唉， 就唔講得 住，就要睇啦， 就照自己睇。 冇錯啦。 喂，其實咧，我想話呢一啲恐怖片啦，或者驚慄片啦，睇到最尾除咗驚同埋爽之外咧，會唔會都有啲寓意或者即係有啲 message 咁樣噶？ 通常都有。如果拍得好咧，我哋會睇到其實人性嘅問題咯。 咁呢套係講咗啲咩咧？ 都有嘅，呢套就係講咗我哋近呢十年最流行嘅一個題材。細路仔都可以好壞嘅。 系啦，哎呀，穿咗煲添， 系咯，好似估到少少嘢啊， 系咧， 我到而家都仲未估到， 可能我智商你就明噶啦，睇个卖乖妈咪你就明 白，系， 诶，嗰个好憎细路嘅，我觉得都 好啊，咁啊，今晚咧唔该晒你阿力咧，同我哋介绍咗呢套系咪叫恐怖屋啊？中文或者乡间小屋，我见到叫 The Lodge 啊，英文系 The Lodge， 系啦，咁啊，如果你都想恐怖下嘅话咧，就可以睇下呢一套嘅。好，咁啊，唔该晒，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 ，thank you， 拜 拜。 好啦，送走咗李亚力之后咧，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咧，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依然都会有敏感时刻喺度嘅。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元，民主同建制派都有议员质疑政府为海洋公园承担是否无底深潭，他们提出园方延后贷款还款期、增加商業元素等建議。海洋公園表示會謹慎運用撥款，有效控制營運開支和各項成本，積極配合政府重新檢視海洋公園的工作。政府在多份報章刊登行政長官致全港市民的信，呼籲堅定支持全國人大通過建立港區國安法的決定。多份報章都在頭版刊登全版廣告。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行政长官致全港市民的信一共刊登于13份的本地报章，费用约254万元。林郑月娥在信中开首借用狮子山下歌词，呼吁大家放开彼此矛盾，一起追求理想。她强调过去一年香港社会饱受创伤，暴力不断升级，成为国家安全的缺口。中央制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就是要让香港社会早日回复安定，重拾经济民生发展，走出困局。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前港督彭定康促请联合国委任特使捍卫香港的人权。报道引述彭定康说，建立相关的国际联络组织有助协调来自全球的回应，积极向前推进。他又说，就香港问题委任特使，除了可以监察香港的人权状况，都能够促进对话和和解。联合国很多成员国都会认为是个建设性的建议，值得支持。路透就引述外交消息报道，指美国和英国计划在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提出讨论有关港区国安法的事。报道说，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证实已经联同美国通知部分安理会的成员国，将在有关的会议议程的其他事项部分闭门讨论香港的局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之前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全部由巴基斯坦返港，大部分都无病征。卫生防护中心相信本港会继续有输入个案，只要个案并没有传入社区，就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卫生防护中心又表示，涉及梨木树的本地确诊个案，中心为2000多名居民进行测试，仍未找到源头。至于是放宽抑或取消限聚令，中心表示政府正在审视，并且指出市民聚集的时候戴口罩风险相对不高，但全球疫情依然处于大流行的阶段，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聚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259点，跌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17点，跌12点。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63，加元1.377，人民币7.139。英镑兑美元1.237，欧元兑美元1.112，欧元兑美元0.66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1。

咁啊嗰、那個感覺咧係點講咧？即係其實咧做咗家人咁耐，咁成日都有合照噶啦。哇！但係呢個合照真係覺得好舒服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咧影埋之後唔使再加學費。我諗佢讀完，咁我就即刻可以 project 到自己啦。可能三四年後咧，當佢大學畢業咧，嗰啲阿爸阿媽咁開心同佢影嗰啲大學畢業相咧，即係其實咧，我唔知嗰個快樂嘅來源咧，係到底係嚟自咧，即係責任完成啊，定係哇唔使再俾呢、這個即係公書教學費咁樣。咁咁琴日去咧，咁首先我同佢講話，應該係前日已經同佢講，喂你即係瞓覺。嘅時候咧，你不如做下 facial 先啦， 敷下 mask 啦，聽日上妝啫。你可以即係佢哋啲中學生，尤其是國際話係可以容許化妝。咁你有冇化妝嘅中學 哥？ 唔俾噶，係啊， 好樸素啊，中學年代 係啊，加多少少嘢喺個身度都唔俾啊， 係 係噶。真系噶， 呢个我谂紧呢个问题咯。其实做学生系咪要咁朴素成咁咯？ 佢唔俾我哋标奇立异嘛？ 系 啊，惊我哋太出众， 或者佢觉得世界已经第日你成长嘅时候已经遇到好多唔同嘅嘢，所以你尽量清洁啲先啦。 国际学校嗰啲化妆翻学都得噶，即系你唔好染头发染得太过分咯。咁样，但系因为传统学校咧。他哋係有時我覺得係矯枉過正，因為我有個朋友嘅細路咧，佢根本天生嘅頭髮咧，佢真係游水游得多咧，係漂到啡咗嘅。咁跟住學校咧就同佢講話：你做咩染頭髮？ 但好似話咧，如果你有有呢、這個叫咩解釋俾佢咧，老師係會 OK 㗎。 老師唔 OK 啊，就係 嚇點解啊？ 要佢染翻黑色啊？ 黐線㗎！ 咁樣先染髮喎，係咯， 咁先染髮，係啊，係啊，同埋佢游水整到咁，佢唔係刻意噶嘛。 咁如果 可能老師 唔死啊，咁樣咁佢使乜染翻黑？ 我唔知啊，老師唔信佢嘅解釋啊。 日日影張相俾佢睇咯，我而家游泳池啊咁咯。 嚇，咁佢就話你著得太少啊，你著，你件泳衣太性感啦，咁樣 係著翻多啲咁啊。 啊，咁啊講琴日就睇到佢嗰件畢業袍，我覺得佢件畢業袍都幾靚咯。咁同埋咧，即係一陣間我個講嘅題目咧就係講呢個 academic dress 啊，講畢業袍。咁我個女就解釋俾我聽，因為佢哋學校有分唔同嘅即係有機會剔唔同嘅科噶嘛。咁佢嗰個咧就叫做即係雙語言學位，雙語言咧就係中文同埋英文咧都讀最高嘅程度嘅。因為佢國際學校啊嘛，咁我哋講笑咁講嘅，即係佢中文都有即係同一級都有五班嘅，咁有當然最高嗰班啦，即係學翻同傳統學校一樣程度嘅中文啦，但係都我哋有啲叫呢校班噶嘛，淨係即係俾啲西人學噶嘛。咁佢如果咧係連即係英文，佢一定要讀最高嗰班噶。咁但係中文咧就唔一定噶嘛，但係如果你係咧，佢就會多一條繩嘅。咁所以嗰條繩又真係靚啲喎。即係咁我就開始諗啊，原來咧設計呢一個畢業袍咧都有即係好多諗，即係點講啊？好多諗法啊，去表現你讀過啲乜嘢喎？咁我就諗翻自己啦。咁我就讀個新聞系啦。我記得嗰陣咧，我中文大學嗰件袍好似係紫色嘅，不過我有機會記錯啊，都講幾廿年前嘅。 即係嗰條帶係嘛？ 佢 V 字， 嗰個 V 字下車嗰度。咁跟住咧，咁我係 social science 噶嘛，呢個叫社會科學啊嘛。咁但係香港大學我畢業嗰陣咧 ，master degree 嘅心理學咧，咁嗰件袍個 V 字係綠色嘅。咁啊，即係間間大學。就算係同一個嚇、叫 good school 啊，叫 嗰個叫 faculty 啦、 faculty 學系咁樣啦，都可以唔同顏色啊。Kitty， 你記唔記得啊？ 我係黃色噶，我係 雙係唔雙？ 我唔係，我係 commute 叫做係咪都叫文學院啊？ 你係 我係 傳理㗎， 傳理咯， 傳理都係社會科學嚟嘅喎。 社會科學啊，係 social science 咯咁。 係啊， 佢自己讀過咩唔記得咗？ 因為你淨會記得咁，我係 School of Commute 咯，但係你 faculty 我就已經 soci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應該係咯，就係黃色咯，係個 V 字。 咁啊，即係咁，我就喺度諗咯。哇，原來即係唔係所有學校係統一嘅，原來唔同學校就會唔同嘅。咁我再諗翻咧，其實 原來我嗰兩個女喺幼稚園已經著過畢業袍啦。 哦，我記得幼稚園係有 嘅，而家啲幼稚園仔啊，或者啲小學界畢業咧、都有袍著。 我記得我細個幼稚園都讀都著過的。 係有頂四方帽㗎嘛， 啊、紅色嘅、啊。 但反而小學同中學咧，我哋就冇啦。 係啊， 係啊， 小學同中學 嘅畢業都冇， 就冇啦。係啊，到大學㗎嘛。 係啦、 啊，咁、啊、但 係可能因為幼稚園我哋係要俾 錢 㗎嘛。所以服務 好啲啊， 係嚇。咁但係其實同校服一樣嘅喎，嗰啲畢業袍咧，你都可以喺出邊租同或者買嘅喎。即係做學校嗰啲 你講我哋平時啲中學， 即係我譬如我係講緊即係如果你突然間係要拍戲 嚇 嚇咁你就要買件畢業袍咁樣。其實你可以去嗰啲做校服嗰啲地方，佢哋原來都有做 嘅。但如果我中學畢業嘅時候得我個人著呢個袍走去影相，會其他同學會秒 嗱。咁其實你就著揾唔到件袍啦，著啦。因為如果你中學畢業嗰件袍咧，即係你首先你要學校真係有嗰件袍喎，即係你學校有嗰個設計喎。如果唔係咧，其實就係即係認唔到。其實佢呢個真係同校服一樣嘅喎。嚇咁啊，即係你即係譬如我個女嗰個中學係紅色嘅袍啊咁樣，咁但係可能我你中學嗰件你就要睇下你視乎嗰、那個，你唔可以借人哋學校件袍㗎，咁係唔得嘅。 我學校就係得校服㗎啫。 系 着翻个校服就影张相，仲要一定系冬季嘅，唔知点解，可能因为感觉整齐啲，即系校褛，校褛嗰个咧，好少，好似每年影亲嘅班相啦，或者毕业嘅时候，好似都系冬天 一科模啲嘅冬装个感觉。但系敏兰头先你话，譬如我当中大同港大嗰件袍系唔同啦。 咁佢都係黑底啦，但係嗰個顏 色就唔同啦，就唔好借咗人哋嗰套嚟地著啦咁樣。咁如果喺街嗰度買嗰啲，咁佢買到啲咩翻嚟咧？ 佢基本上咧底嗰件咧，即係黑色嗰個部分咧，即係其實佢分三部分嘅。即係如果我係講緊大學啊，就有件黑色嘅袍啦。咁其實好似你去法庭同嗰啲律師嗰啲袍都差唔多款咁樣。咁跟住咧，佢就會有一件披噶嘛。嗰件披嘅側邊佢就車咗啲唔同顏色啦，即係嗰個前邊你胸前有個 V 字位，咁就係代表你嗰、那個應該學系啦。你係社會科學啊，定係文學院啊咁樣啊。咁同埋咁所以即係嗰個唔同嗰個位咧，就應該係嗰個 V 字啊，披嗰度啦。咁就表現你係點？係嚟住邊個學系啊？咁就算我哋做電影咧，有時講話啲大就嗰啲法官咧、你地區法院咧，同埋即係 高等 法院咧，話佢啲法官又唔同嘅喎，那個 V 字位又唔同嘅喎，唔同顏色嘅喎，即係你可以上網查嘅咁樣。咁就但係嗰頂帽咧就應該係幾即係 universal 啦，應該人人都係咁上下嘅嚇。咁嗱，一陣間咧一首歌翻嚟咧，我哋不如講下咧，喂呢、這個畢業袍咧，呢、這個 fashion trend 啊，到底 我會轉噶 幾時開？我原來真係有佢嘅歷史嘅。我咪頭先講話間間學校個袍嗰個制度唔同嘅，即係例如佢可能少少款式唔同，或者佢個咩顏色代表咩學系唔同。即係譬如英國有一間學校叫 King's College 嘅，咁佢哋係揾咗一個名設計師啊 Vivian Westwood 幫佢哋設計呢個畢業袍嘅喎，咁樣咁呢個梗係講到即係近排嘅發展啦，再加埋現代時裝咯。但係咧佢個緣起係點咧？陣間翻嚟講啊。 好。 Say 落雨路未畏惧，前进理想的道路。昨日你从来都担当我地图，像我的方向灯，道后的残留缤纷，比不上以后更欢欣。不可能仍像个儿童般天真，让我愿比欢快地重头起起，不变地以前方就算天远路长亦不理，让我再可我远离从前忆记，多细腻随时光再转，不再为谁勾起忆记。只会再遇上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太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都只会再前进离开。 仲有送晒俾所有今年嘅 DSE 考生啦，钱俊豪平多啦。 繼續咧講一下這個畢業鋪咧呢個 fashion trend 啊，不原來咧佢個起源咧就喺呢個即係十二世紀喎，咁點解咧？因為嗰陣咧就喺歐洲地方咧就第一間嘅大學咧就開始咗啦，咁你都係啱啱開始啫，咁快講畢業，咁咧原來其實咧呢啲鋪咧開頭咧就唔係畢業鋪嚟嘅，咁佢只係一啲學者嘅鋪。即系学者嘅平时嘅衫嚟嘅，系其实系古装衫嚟嘅，吓 咁即系翻学嘅人要着啊！ 即系其实咧，佢嗰阵咧就系一啲即系文人雅士啊！即系嗰阵其实未大家要撇开先啊！我哋撇开教育制度啊，嗰阵字母幼稚园噶嘛，吓冇咩噶嘛，系佢哋系有啲中意知识嘅人啦，咁佢慢慢喺埋一齐。然後就發現，喂，咁不如我哋揾啲老師教啊，咁樣，然後先至有個 university 呢，即係呢啲嘢噶嘛嚇。嗰次係冇呢個點講叫 public school system 呢樣嘢嚇。咁你所以你唔可以 day one 咧就講嗰件咧就係叫校服。咁但係咧，佢哋總會有啲人咧係即係自修啊，或者係經過教會啊，佢哋。即系当时讲识字都唔系话百分百嘅人口可以识字啦，咁所以咧就一啲知书识礼嘅人咧，根本就系着紧嗰件古装噶啦，咁所以嗰件系一件古装衫嚟嘅，咁但系咧大部分嘅学者咧就同今时今日香港嘅电影人一样系中意着黑色嘅，佢哋咧就通常咧就会着啲比较沉色嘅衫啦咁样，咁所以咧咁根本其实就系、普通嘅即系点讲普通市民。如果你識少少字嘅， 咁你都係會著黑色袍噶啦。咁、你翻學咧，學者咧又係著翻嗰件袍，咁所以其實真係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嗰件袍咧，當時嚟講咧，就係、有一個幾實際嘅作用啦。就係、因為嗰陣啲大學咧係即係啱啱興起啦。就唔話好似話，一個書院啊，有個大 lecture hall 啊，咁呢啲 concept 我哋大家要飛走咗先。嗰陣咧個大學咧，其實係冇固定嘅一個大樓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如果要即係上學啦，或者聽老師講嘢啦，聽一啲學者講嘢啦，佢哋就 group 埋一座 building 啦，又或者係喺揾個教堂嚇即係嗰陣冇做彌撒啊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坐埋一齊，咁然後就聽老師講。讲课，咁但系因为系冇暖气噶嘛，咁就有时好冻嘅，咁所以嗰件袍咧，即系你可以即系当你系坐紧飞机嘅时候咧，褛件嘢咁样咧，等佢哋咧系保暖嘅，咁所以系唔系好有实际嘅功用咧？咁同埋都相当厚嘅，即系以前嚟讲 系 吓，咁但系去到咧呢、這个1222年啦，咁咧就系呢一个牛津嘅有一位即系喺牛津嗰、那个嗰阵应该系大学啦吓，咁咧佢咧就有位仁兄啦，叫 Stephen Langton 啊，咁咧佢咧就开始咧就提议啦，喂，咁不如所有翻学嘅人咧，我哋都着住呢件袍啦，咁所以咧呢件袍咧，即系可以话佢嘅原身咧，即系本来咧就系真系校服嚟噶啦，吓，咁但系记住。即系出边嗰啲可能做紧文员嗰啲都系咁样着嘅吓，咁就变咗佢哋嗰个 dress code 啦咁样，咁去到呢、這个雕陀时代咧，雕陀时代咧，即系我哋好中意睇嗰啲英剧嗰啲亨利八世啊，同佢嗰个几个老婆啊嘅时候啦，咁咧就系、是、呢、這个除咗呢个牛津啦，连剑桥咧都跟埋呢个 fashion trend 啊，翻、学就着呢件啦咁样，咁而且咧仲慢慢咧有啲更加简单啊，或者系舒适啲嘅版本嘅，咁就可以系薄啲啊，即系夏天嘅时候又薄啲咁咯，咁但系佢主打嘅颜色咧都系黑色咁样嘅，系啦，咁啊即系时至今日咧就。会每一间学校咧会有少少嘅变化嘅，咁但系咧一阵间翻嚟咧又可以讲啊嗱，佢我头先讲话嗰件袍系即系我哋而家现代睇系分三 part 啦，就系嘅件黑袍啦，跟住嗰个嘅即系个 V 字嗰个彩嗰件披啦，同埋个顶四方帽啊嘛，一阵间咧翻嚟就讲下咁个顶四方帽嘅由来又系点啊？

佢影咗中學畢業相啦，咁發現原來佢學校自己有設計畢業袍嘅咁樣，咁所以我又查咗啲資料咧，就係、是、講畢業袍啦。咁原來咧就係呢一個古裝嚟嘅畢業袍，係以前嗰啲歐洲啊市民嘅日常服飾嚟嘅，嗰件黑色袍啊咁樣。咁啊，我哋講話畢業袍啊，分三部分啦，就黑袍啦，然後嗰件披啦。咁啊，我哋成日見到嗰件披嗰、那個 V 字嗰個位啊，唔同顏色啦，就標記你唔同嘅學系啦。咁但係嗰頂帽又點樣嚟嘅咧？ 係 嗰頂帽咧，用英文名叫 Mortarboard 咯。咁咧，其實咧就似啲咩咧？就似咧，嗰啲起屋嘅工人咧，佢哋咧。如果砌磚嘅時候咧，咪有塊板咁樣嘅，下俾你抿灰嘅，咁佢個名咧就係原來咧就係當係嗰塊板咁樣嚇，咁即係可能個形狀啦。咁但係真正咧，佢係點樣出現咧？嗰啲人就話其實咧就係抄咧呢個羅馬教廷嘅一啲佢哋啲文員啊，或者係喺羅馬教廷嘅一啲即係工作人員啊，同埋教宗啊咁樣，佢哋都興戴帽噶嘛嚇。即係嗰頂四方帽嚇，咁就去到咧15世紀咧就規範化啦，咁就個袍就加埋嗰頂帽啦。咁而且咧有啲人咧都要為咗咧展示自己嘅身份象徵啦，咁佢哋啲帽咧就會係有好多唔同嘅繡花啊，就係大龍鳳啊咁樣嘅，就唔同而家就咁黑色嘅頂咁樣噶嘛，即係無論喺邊間學校咧，即係就算你嗰個 V 字位嘅顏色唔同啊，咁但係咧你個頭。头顶嗰个咧都系咁黑色一块咁样噶嘛吓，咁你哋又知唔知道点解咧？毕业嘅时候要抛顶帽上去咧， 展翅高飞，振翅高飞， 即系抛唔到书包啊！抛 系咯，点解抛顶帽咧？ 系 咪即 系大解放嘅意思啊？ 系咯，好似完结啦咁咯， 系嘛？ 系咯， 哦，咁其实咧有好多古仔嘅，好多说法嘅，你两个都啱啊，系啊，都系解放啊，完结啊咁样啊。咁但系咧就话说即系如果睇翻一啲即系以前嘅历史啦吓，咁佢就话咧有记载咧就系1912年啊，喺呢个美国嘅个海军嘅学校嗰度毕业嘅时候咧，咁就最早其实有一张即系推算翻最早咧就系有一张佢哋毕业相咧就系、是。將頂冇拋高嘅，咁但係點解佢要拋高咧？就是、因為咧，原來學校咧已經準備咗咧，俾各位 officer 咧真正嘅海軍帽，咁所以佢就將佢個學員帽拋咗佢啦，然後就去迎接佢個頂新嘅帽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故仔啦嚇。咁另外講一講咧，即係美國方面啊，咁因為我講話到到嘅。地方咧，佢嗰件畢業袍嗰個系統都唔同噶嘛。咁就話想喺美國咧，就有一位仁兄啊，喺1887年咧，呢位仁兄咧就佢咧就係、是、專研究畢業袍嘅。佢又叫Leonard 咁樣。 我冇諗過，原來畢業袍都有人研究。 唔係啲新人 世界真乜都 有。啲新人乜都研究噶啦，啲新人乜都研究噶。咁佢哋咧就喺佢研究啲美國嘅唔同學校嘅畢業袍係點啦，跟住咧仲係發表咗一啲文章喎。咁啊呢，即係冇你話冇諗過有啲人要研究畢業袍嘛？咁、 啊、 你都唔會諗啊！哇，原來佢篇文章好受歡迎啦，喺學界嗰度就得到好多讀者啦。咁然後咧就開始咧就有啲大學咧就請佢。喂，阿 Leonard 不如你幫我哋設計埋畢業袍啊！咁佢就幫一間叫 Williams College 咧就設計咗畢業袍啦。咁啊，自此之後咧，咁啊就即係一傳十，十傳百咯。咁其他學校咧，仲要一啲著名嘅大學咧，都請佢咧，喂，幫手幫我哋諗啲畢業袍啊！咁又包括咧呢個普林斯顿大學啦、耶魯大學啊，同埋紐約大學啦，呢啲即係全部係我成日聽到我女啊同我啲同學不停講啊，好想入嘅一啲名校啦。咁所以咧，有呢一組嘅大學啦，呢幾間大學咧。即系我谂，除咗呢三间，应该仲有后来有啲即系有啲来者嘅加埋，咁咧就系、是、即系由呢一个 Leonard 开始咧，佢哋就系、是、即系佢哋呢个联盟咧就统一咗 即係好多人有可能已經有少少差別嘅，但係都係嗰個系列嘅、哦，都係出自嗰、那個， 即係出自佢手筆嗰啲學校就同一個 system 咁， 係同一個 system 啦。咁呢個咧就叫 intercollegiate college 嘅畢業考鋪啦，咁樣嚇。 剩下一人，不好吗？逃避过去化作细沙，都想知你碰上眼和他，亦寂寞，你会看到热闹，任杂种乱说过口吗？从前没有认识，独自会做下机，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间逐间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逐套线路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回应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我有真心逼望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退色，就似坐进监狱，在这自闭公寓，独个望透几多冷角色，不懂招架，国家恋话，如恐怖故事，从不结话，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无视。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任杂种得到了什么？过去化作碎沙，你碰上那个他，我去背弃大家，你说过他吗？就似没有认识，独自捏造旧日气息。在逐渐逐渐消逝，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逐退线路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赐。你会怕你只得这个我吗？我有说过这一刻嘅吗？不预备你终点，一世就是今日，独个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招架。从不结疤，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无剩下一人，不想失散，仍然曾与我看过的剧集不追掉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无只得我吗？碎裂生出雪花，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就地消失。 我哋继续咧，即系讲下咧，即系呢个毕业袍啊！喂 ，Kitty， 你着毕业袍啊，梗系影毕业相啦。咁啊，仲有冇啲回忆咧？我嗱嗰阵咧，我喺中大毕业咧，我真系成个山头周围去影噶。 吓 吓，咁啊，咁我哋又系呢个新闻系啦，咁啲同学又几识影相啦。咁但系去到呢个香港大学毕业嘅时候咧， 系 我就冇。同唔到同學影相啊，因為嗰陣校園都 封，就適逢係啦，有啲事件我記得係嘛， 係啊，咁所以咧，連拎嗰個袍咧都幾困難嘅嗰陣，即係因為學校 唔係隨便入到去啊嘛。咁啊，我記得佢好似係有困難入去之前咧，我突然間 feel 到有啲唔得啦，今晚一定要去拎咗個蒲先啦。 咁好彩你都拎到， 佢衝咗入去啦，拎咗之後走咗。第二日咧，我啲同學就話已經佢拎唔到啦。咁但係隔咗好耐咧，咁就即係比較入去容易啲啦，啲同學拎翻，但係就約唔到時間出嚟一齊咯。 我反而想問個好低能嘅問題，因為我冇讀大學嘛，咁我唔知啦。我想問下， 你可以租件袍影相嘅， 係啦，我就正想問， 係咪犯法嘅咧？ 唔係租袍嘅嘢啊，例如佢幾多錢啊，貴唔貴啊，同埋租幾多日啊？因為我成日見有啲之前有啲 friend 咧，喂呢幾日好快啲影啊，我要還啊咁講。咁其實係6日啦，一個月一定點？ 哇！我真係完全。唔記得喎呢件事， 我冇收我哋錢嘅，嚇咁譬如可能佢就會其實安學費包咗噶啦，咁就俾你一個月，你咪自己拎去去四周同你啲朋友影咯。 但我記得我嗰陣時咧，佢學校有出到一個 plan， 好似話唔知有隻畢業熊咁樣噶，我唔知道有冇得人你有冇啦，即係佢有隻熊仔，跟住就著住畢業袍咁樣嘅，咁啊揸住張畢業證書啦，咁就如果你想訂嘅話咧，就唔知幾多錢呢隻熊，咁上面咧就印埋你個名嘅咁樣，咁當然我就冇咁做啦。其實我都幾 hea 嘅，因為佢好似行畢業禮之前。前咧，佢都有安排啲同學仔咧，去好似一人影一張叫做即係大頭嘅照片咧，就擺喺本校刊度嘅。咁佢亦都唔係好大肆宣揚呢件事啦，即係你要自己唔知check email check 到乜啊，定係上嗰啲 intranet 啦，咁你先知道有呢件事啦。 你 miss 咗個 email。 係啦，跟住我其實係因為嗰時我已經有做 part time 嗰啲啦， 好忙㗎啦， 我就好忙冇處理呢啲嘢嘅時間，跟住我 miss 咗，因為我翻學嘅時候，我哋影相，影相影咩相？我冇啊，影嗰啲相咯，咁啊，哦系啊，我都唔知添，咁所以咧我就冇影到，但系即系后面好似云石底咁嗰啲咧，嗰啲相咧， 我琴日佢都系嘅，佢 系啊， 云石底嗰啲啊， 但系佢都我见都影得 OK 嘅，佢哋嗰啲，但系我又冇特登影咯，到真系行礼嗰日咧，我就记得晨咁早嘅，好似唔知七点定系咩嗰啲啦，就安排咗我哋嗰班人咧就入个礼堂嗰度，咁当然阿妈啊嗰啲都要喺度啦，咁我仲衰到咧影咗一阵之后，咁都冇乜好影啦，即系呢度又影咗阵，嗰度影咗阵，都系咁嘅样啫。跟住我就话，我一点钟有嘢做，我走先啦。跟住我脱低个袍，跟住但系我啲同学就话：吓咁快走咁样，我 话毕业都唔庆祝下。 不过我呢个系影杂志嘅啫，应该两个钟翻翻嚟噶啦。如果你喺度咧，我影完就打俾你啦。点不知我喺嗰边影完咧，佢真系未走。咁跟住咧，我又再翻翻去学校咯。 继续影。 系啦，因为嗰阵时咧，啲人嗰个情绪咧系好到。即大家又可能太耐冇試過咁多同學仔，即係一齊喺同一個地方啦。咁我都記得佢哋磨到好夜嘅。咁但係我而家睇翻啲相咧，其實都幾朦啊。嗰陣時冇嗰啲手機啊、相機咧，都冇而家嗰啲咁靚，好多都好朦查查啦， 又咁 wide shot 啦嘛。 係 啊， 你知道抹兩抹放大自己已經朦曬， 已經係啊，起曬格。 喂，但係其實而家嗰個P 圖咁咁科技咁進步啦，即係以前咧，如果有位同學咧，佢病咗啊，或者嚟唔到，你真係好可惜噶嘛。 係啊， 但係咧而家嗰啲人真係可能好勁嘅，即係唔係可能係直頭會咁做，佢可能會隔開嗰個位咧就到時塞翻個人落去啊，或者咧揾個人企埋去咧換翻個頭啊，咁就搞得掂啊。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諗，即係雖然我哋有疫情啊，咁未必係個個人，即係有啲可能同學都未必係即係國際學校嗰啲啊，可能係喺外國翻唔到嚟咁樣咧。但係都其實我點都可以 key 到一幅相嘅，我發現係呢個。 同埋我想知道而家嘅年青人咧畢業咧，佢哋會拎啲乜嘢？因為學 Kitty 話。有段時間好興咧，一啲公仔有畢業款畢業嘅，即係嗰啲拎曬所有嘢著曬畢業袍嘅公仔攬住佢，自己又著住畢業袍咁樣揸住周圍喺校園影噶嘛。有段時間就興揸住扎花嘅， 哦都有嘅， 係啦， 多數係太陽花咯，即係有啲寓意咁樣。 哎呀，嗰日嗰個我個女學校嗰個影樓，佢俾咗扎。我覺得幾靚嘅一扎玫瑰花咁樣 啦， 假嗰啲咧，係啊，佢個 backdrop 有兩款，一種好似雲石， 係 啊，遲啲我都要 find out 點解咁興嗰只雲石 係啊， 你阿莫你知道講啲咩啊？即係後佢後邊有。 有同一隻色，但係嗰隻色係好化嘅， 好似有啲雜染咁啊， 係啊係啊係啦咁樣。咁另外，但我見到喂嗰、那個影相哥哥幾犀利喎，跟住佢有兩個 backdrop 俾佢揀嘅，一個就雲石地啦，咖啡色嘅，但一個咧。就是一掹落嚟系全部喺个 library 好多书，好似法律书或者系嗰啲。 哎呀，我觉得嗰啲好得意喎！ 系啊，都好想嗰度影张相。 同埋真系好劲啊！即系好似嗰啲律师嘅 background。 系系系， 我好似我自己系 律师 食礼 啫，律师楼咁样噶嘛。 不过头先咧，问大人话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可能都未必即系人人可以影到相啦。咁亦都有呢个社交距离啦。咁喺网上面咧，又见到话早前咧，即系美国咧。都有發起到就話，因為大家唔出嚟啦，唔係影到相啦，咁就話不如咁樣啦。P 圖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係、 是、全部一個個喺屋企著住套衫。 唔係啊，就係、是、話呼籲佢哋咧捐嗰啲畢業袍出嚟啊，即係自己如果影畢業相就戴頂帽就算啦咁樣。嗰件袍咧就捐俾嗰啲醫護，因為話說佢哋嗰邊疫情好嚴重嘅時候咧，就話啲醫護咧冇嗰啲保護衣啊，可能就攞啲垃圾袋就笠住自己咁樣。咁啊發現啊，其實畢業袍嗰設計個長度啊，再加上可能有啲拉鏈啊，或者嗰個袖長個闊度等等咧，其實原來都適合嘅喎咁樣。咁跟住就話佢哋咧好似收集咗超過10,000件嘅畢業袍咯，就是、捐俾啲醫護嘅，咁有另外一個用途咯。 哦，咁我覺得幾好喎、啊，即係起碼即係其實講真句啊，我畢咗業嘅時候著咗呢套衫。之後我都攞去掉或者都係 keep 住都冇用㗎啦、我冇理由年年都咁勁咁樣咁畢業㗎嘛，咁我不如攞去做一啲有即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去做一啲有用嘅嘢，好過我咁唔環保咁樣就咁齋撇喺度咯。 Hello Hello 一字一句的唱着 ，Hello Hello 是下渺小的字。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被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hello。为你歌唱的歌颂。是令人着迷的歌颂，难过是陪着我脆弱歌颂，重新定义人生的梦。带给我光芒的冲动，如此疯狂也执着，是我，我，我还不够可笑的自我，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能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Hello, hello, 写下渺小 刚刚听过是萧敬腾和林俊杰的新歌叫做 Hello， 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依然都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向海洋公园拨款54亿元，民主同建制派都有议员质疑政府为海洋公园承担是否无底深潭，他们提出原方延后贷款还款期、增加商业元素等建议。海洋公园表示会谨慎运用拨款，有效控制营运开支和各项成本，积极配合政府重新检视海洋公园的工作。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患者全部由巴基斯坦返港，大部分都无病征。卫生防护中心相信本港会继续有输入个案，只要个案并无传入社区，就不会增加传播风险。卫生防护中心又表示，涉及梨木树的本地确诊个案，中心为2000多名居民进行测试，仍然未找到源头。至于是放宽抑或取消限聚令，中心表示政府正是审视，并指出市民聚集时戴口罩风险相对不高，但全球疫情仍然处于大流行阶段，需要减少不必要的聚集。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前港督彭定康促请联合国委任特使捍卫香港的人权。报道引述彭定康说，建立相关的国际联络组织有助协调来自全球的回应，积极向前推进。他又说，就香港问题委任特使，除了可以监察香港的人权状况，亦都能够促进对话和和解。联合国很多成员国都认为是具建设性的建议，值得支持。路透就引述外交消息报道，指美国和英国计划在联合国安理会非正式提出讨论有关港区国安法的事。报道说，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证实已经联同美国通知部分安理会成员国，将会在有关会议议程的其他事项部分闭门讨论香港局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前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继续有民众上街抗议一名黑人疑犯日前遭警员用膝头压颈之后死亡的事件。第三晚示威演变成骚乱，有人闯入警局纵火，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州长出动国民警卫军维持治安。州巡警在当地星期五凌晨拘捕一名正在进行电视直播讲述示威情况的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记者，将他和摄制团另外三名成员锁上手铐带走，未有交代原因。较早前，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专页提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情况，指出遇到任何困难情况都会受控，又说当抢劫发生时就会开枪。Twitter 批评特朗普的言论违反歌颂暴力的指引，将贴文屏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195点，跌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14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62，加元1.381，人民币7.14，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39美元，卖出1,735.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我哋星期五晚咧，我哋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咁、平时咧，我哋呢排都系打俾 Anna 同佢倾电话嘅。咁不过咧，今日咧，佢就介绍咗另外一位朋友俾我哋，同我哋一齐倾偈嘅。佢咧就系嚟自明爱朗天计划嘅督导主任啊 ，Francis 啊。Hello Francis， hello， 系 hello， 你好，你好， 欢迎你啊， 你好啊， 咁啊 ，Anna 咧之前就同我哋其实分享过一啲被性侵嘅对象嘅一啲研究啊，或者佢哋所受到嘅伤害等等咧，其实佢都有提及过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啊，原来咧 Francis 你之前咧都有做好多，或者其实你而家啦都仲做紧啦，就系有关于咧即系一啲性侵者。佢哋嘅一啲研究，咁啊可以咧，俾你喺呢一度咧，同我哋做一个全面啲嘅补充。 咁样好啊，好啊， 系 ，OK。其实咧，我谂我其实一方面系做研究啦，另一方面咧，我谂最直接咧，其实我会直接接触一啲其实佢哋揾我哋求助嘅一啲性侵者嘅， 系 咁、就直接会辅导佢哋啦，亦都其实会同佢哋一齐支持佢哋点样去对抗呢个问题啦，咁就呢、這个我谂系过往十二年里边其实即系做嘅工作嚟嘅， 但其实佢哋多唔多即系主动去揾你，定系啊，其实佢哋系经过一啲机构去到转介先至会揾你哋嘅咧？ 啊，多謝你咁樣問啊！其實咧，我哋嘅計劃咧就唔係強迫，就亦都唔係強制嘅。咁就全部都係其實佢哋主動揾我哋嘅。可能有啲係透過可能即係佢最大部分可能差唔多一半啦。其實佢係直接其實上我哋嘅網站啦，喺網上面揾到我哋輔導嘅。咁佢哋可能會 key in 一次啦，譬如話偷拍啊，或者其實非禮啊。或者性侵犯或者性侵的那些字眼、其实找到我们的服务咯。 是。那我想问一下 Francis, 即是其实呢作为一个男士即是有很多的性侵可能都是受女仔即当然男士都会有啦。但是其实呢作为一个男士去跟他们倾偈会不会他们都会突然间觉得难以启齿或者不会讲到这么全面发生什么事的呢？ 系嗱，呢、這个有好有趣喎。其实我谂我哋嘅服务未开始之前咧，其实大家都有呢个印象，亦都即系好多研究，其实就系觉得佢哋好即系自私啊，其实唔会好被动啊，其实免得过，其实亦都唔会讲自己做过性侵犯啊。咁、但系咧，其实由我哋服务开始到而家咧，其实可以咁讲，其实我哋每个月都会接到十几个电话，咁就 十几个啊。 是啊，咁就但我諗呢度即都係佔好少嘅數目㗎啫，咁但我諗因為我哋呢個服務其實都喺香港嚟講，其實係一個唯一嘅服務，其實即係一個好唔同嘅平台，其實一啲做過性侵嘅人，其實佢可以打電話嚟求助，求助嘅意思就唔係話即係免刑責或者其實免去負責，唔係，咁我哋其實基本上我哋唔會接，即係我哋唔會 touch on 關於一啲即係佢哋法律上嘅嘢嘅，反而其實點樣會支持佢哋承擔嗰個後果啦，或者個影響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其實佢哋睇到佢哋自己對抗呢個問題嘅方法啊，或者啲意向啊。 哦，這個、呢個咧，我好想問啊，就係、是我記得我之前有聽過一啲想戒毒嘅朋友啦，咁佢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唔主動去揾一啲嘅機構幫手咧？佢就話好驚就係關於刑責嗰樣嘢啦，驚我去咗求助嘅時候會唔會死啦？嗰啲人會唔會報警拉咗我㗎？或者知道我過去會唔會就報警？咁跟住其實幫我戒毒，但係咧其實就拉走咗咁樣，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嗰一啲嘅想戒毒嘅朋友咧就卻步啦，即係唔知會唔會出賣我噶嘛。咁所以頭先阿 Francis 你所提到一啲嘅求助者，可能佢哋嚟到求助嘅時候，你哋都唔會去牽涉呢一個層面嘅東西嘅。 嗱，其实我哋唔系完全唔会嘅，不过喺边个阶段咯。 嗯， 咁就因为我谂始终其实呢个牵涉到犯法行为。 系， 咁但系咧，我谂我哋接触嘅咧，其实系有四分三咧，其实可能系即系已经系其实俾人拉咗。 哦 ，OK。 咁但系你要留意一样嘢咧，就喺香港即系发生，如果譬如即系做出性侵，俾人拉咗，系咪代表其实佢一定会带上法庭，或者会入到罪咧？其实未必嘅。 嗯。 啊，咁变咗咧，其实嗰个阶段反而其实系可以支持佢哋去承认呢件事。 嗯。 吓、啊，咁就即系喺司法上边佢可以承认啦。咁有啲人甚至会讲就系话。啊！呢、這個我諗我未接觸佢哋嘅時候，我諗我都冇估到，其實佢哋會咁講。其實佢話，其實好彩我咁早俾人拉咗。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佢話我都唔知道，即係呢個問題會纏繞自己幾耐。 嗯。 咁佢用到話纏繞啦。咁我諗好多時候，其實我諗我都聽到一啲人會講翻，就係佢哋面對做過性侵啊，譬如話可能偷拍女人裙底啦，或者其實非禮，即係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邊非禮人啦。咁好多时我想我都听到他们讲那份的内疚啦， 嗯， 觉得其实做了的事会伤害人啦，不见得光啦，其实这些都很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跟人的关系， 嗯 啊、反而我想他们即是他们反而他跟我讲的时候呢，他们会讲回咦，其实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嗯， 给他们去面对回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 咁我更加了解一下呢个计划。既然讲开咗 ，Francis， 即系你哋呢个计划，佢哋系会即系头先你话一个月可能都有十几个求助者打电话嚟，希望你哋俾啲方法佢，唔好再咁样沉溺落去啦。咁佢哋会唔会走上嚟你哋个中心，即系面对面同你有啲咨询，定系其实佢哋尽量都系保持低调啦，喺电话或者send message 咁样，即系用咩方式去提供呢个协助咧？ 初步咧，所有人其实都系通常系打电话嚟或者 email 俾我哋， 系 咁、啊、就但系都特别嘅就系、是、其实呢三两年咧，其实就多唔话多嘅，即系间唔中可能有一两个其实自己行入嚟啦。 嗯， 咁就如果譬如我哋最主要，其实我哋提供辅导或者其实同佢倾谈，一定系见面嘅。 系 咁就唔系透过电话咯。咁、啊、初步可能第一次系透过电话同佢哋约时间啊，了解佢嘅情况。咁经过咧，我都觉得另一样嘢令到我觉得好奇，亦都同我咁过往啲人讲或者研究讲嘅好唔同嘅，就系、是反而其实佢哋好希望可以面对面咁样倾。 系 吓，咁、啊、基本上打上嚟嘅人其实已经准备好要约见噶啦。 嗯嗯 吓，咁、啊、而我谂，譬如话呢三四年，其实我哋除咗个别见面之外咧，其实十几年前一路讲紧个别见面啦。咁、 嗯、 但系我谂呢三四年咧，其实我哋多咗用一啲小组嘅形式啦。 嗯。 咁就其实会邀请可能譬如话六至八位嘅朋友，大家坐埋一齐，点样去即系商量去对抗呢个问题嘅啲方法咯。 嗯。 或者发生呢个问题之后，其实对自己生活啊，或者对自己点睇自己啊，各样嘅影响。 嗱，咁頭先 Francis 有提到啦，即係佢哋呢一啲叫做性侵者啦，都做過一啲即係唔好嘅事情出嚟，咁但係佢而家咧就希望去即係糾正翻呢一個嘅行為。咁到底喺唔同嘅情況底下，會有點樣唔同嘅協助嘅方法咧？咁不如我哋聽首歌翻嚟啦，揾阿 Francis 真係同我哋講一啲 case study， 即係啊到底曾經發生過啲乜嘢嘅求助者嘅個案咧？我哋可以即係從裡面咧學習到啲咩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有半少年八个十个，节奏里摇荡，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 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明，独过苦寒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沿路亮起街灯抚摸着我，光线绽放出希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就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高兴，独个观看世界 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声情中人。 好，一首歌翻嚟啦，咁我哋今日咧嘅性情中人咧，邀请到明爱朗天计划嘅督导主任阿 Francis 咧，同我哋倾下有关呢一个性侵者嘅一啲可能求助嘅个案啦，或者佢哋嘅一啲心理嘅历程系到底系点样啦、，Francis。咁咧头先莫莉咧喺麦后咧，其实佢就有一个问题好想问你嘅。 我好好奇一样嘢就系 Francis， 因为你上一 part 嘅时候你都有讲就系话，其实咧佢哋有啲可能系中意偷拍人哋裙底啊，有啲可能。就是露體啊，有些可能是真的會出手啊咁樣嘅。咁喺香港啦，即係你遇過或者對你即係你嘅了解嚟講，邊一樣嘅性侵係比較多嘅呢？ 如果我接觸嘅啦，嗱呢個唔代表真實嘅數字。其實我接觸嘅咧，其實呢十年嚟咧，其實最多嘅係偷拍。咁偷拍可以係偷拍裙底啦，偷拍人哋喺廁所浴廁嘅時候嘅情況啦。咁即係人哋沖涼嘅情況啦，其實都有嘅。咁另外就係非禮啦。非禮其實可能係針對男性、女性或者細路仔，都有發生嘅。 咁偷拍嘅話，十個裡面有幾多個就係偷拍？ 十个里面我如果我接触的呢，其实有七个到啦。 即求助者你意思 是啦是啦。 即他们都愿意去 跟 Francis 讲。 跟 Francis 讲。 是啦是啦是啦。 咁你会怎样即是怎样有什么方法给他即是说你戒了这件事啦，怎样去帮他们呢？ 是。嗱，我估简单讲一个即是一位朋友的情况啦。咁就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想其实我跟他见到咁上下的时候，我都问他们，其实即系如果日后有机会去讲呢个情况嘅时候，其实可唔可以公开讲噶？咁就其实即系都唔少人其实乐意即系去分享自己嘅情况嘅。咁我谂我讲翻个关于偷拍裙底嘅情况啦。咁呢个其实喺地铁，即系地铁站一啲扶手电梯发生嘅。咁就其实个问题其实都影响咗佢，即系佢做出嚟咧，其实都七八个月嘅。咁就咁当然啦，当中嘅时候其实可能系即系。間住啦，咁佢開頭講嘅時候，其實即係佢講翻呢個問題啦。咁但我最記得就係佢初初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啱俾人拉咗。咁佢覺得好釋放。佢覺得其實個問題即係發生之後，其實令到佢 即係佢知唔啱啦，佢都知道其實好內疚啦。雖然最初其實佢覺得，咦，其實帶嚟俾佢有成功感或者興奮喎、啊。當佢影到一啲其實人哋唔想俾佢影嘅嘢嘅時候，咁咁但係我諗日之後好長時間，其實因為咁嘅時候，其實佢佢迴避見一啲朋友啦、啊、其實佢冇同任何人講過關於呢個問題啦，咁、啊、但係其實好多時嘅佢話啊，其實佢有掙扎呢，其實唔去影亦都唔知道，咦，其實點樣去停呢，甚至其實佢嚟到嘅時候，佢第一下會懷疑就係，咦，其實我係咪有病啊？我係咪即係變態啦？咁、啊、通常其實我諗我哋其實會同佢一齊去睇翻嗰個問題點樣發生啦。咁、但係同時咧，其實都會問翻一個樣嘢咧，其實佢哋回應翻就係其實好重要嘅呢個問題就係、其實喺過去呢個問題影響佢嘅時候咧，其實有冇一啲情況？嗰、那個問題對佢影響力少啲啦，或者甚至其實影響唔到咯，即係其實可能譬如喺佢腦海裏面諗起，咦，要拖白裙仔喎，但係其實佢抗拒做呢樣嘢出嚟嘅。咁、譬如喺呢位朋友，即係我哋叫佢做阿心啊，咁、就其實佢有講過有嘅呢啲情況。特別係佢講翻，其實佢面對一啲生活裏面其實冇咁大壓力啦，輕鬆翻嘅時候啦，咁、當你睇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咦，其實唔係自己控制唔到喎。其實佢有控制能力 嘅 喎。 係，即是話佢個情況就係當佢覺得好大壓力嘅時候，佢就會好容易就做出呢一種行為啦，就會偷拍人哋啦咁樣。 嗱，呢個係其中一樣嘢，但我諗再同佢傾落去嘅時候咧，呢個嚟自壓力來自咩咧？其實係對生活冇乜希望啊。 係 嚇，咁即係佢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偷白裙仔就好似捉八達通咁。 係 其實都唔當，即係好似唔係咩一回事啊。咁有啲麻木咗。咁呢個同佢生活裏面面對嘅狀況其實有關係嘅。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呢樣嘢唔代表就係話，咦，其實佢咁就要做出呢樣嘢啦。咁、但係同時，我諗我見到佢即係佢講呢個情況就係話，咦，其實點樣抗拒到咧？這個同佢自己一啲嘅原則啦，或者佢自己嘅信念有關。呢、這個亦都係一個過程裏面其實好重要同佢傾嘅。譬如佢講起，咦，其實點解你會有掙扎？掙扎背後通常就有一啲嘢講緊，咦，佢覺得呢樣嘢即係唔啱咯，會傷害人咯，咁傾下嘅時候，其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你會聽到佢講就係、其實尊重人咯，或者其實唔係傷害人，去關心人，反而係佢一路希望即係嘅一啲信念或者希望嚟嘅。咁當你睇到呢樣嘢嘅時候，其實即係我就會邀請佢其實去評價翻，咦，其實曾經佢做出偷拍裙底嘅一啲片段，今日佢再睇翻嘅時候，佢會點樣評價？咁變咗，其實佢更加肯定，咦，其實我有能力去面對呢個問題喎。咁而喺我過程裏面，其實佢更加肯定同埋掌握翻，即係其實曾經佢擁有嘅一啲能力，或者其實支持佢面對嘅一啲勇氣咯。咁通常就我過程，即係當然頭先濃縮咗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一啲具體嘅經驗，其實佢就喺個過程裏面其實可以表白翻啦。 咁其實 Francis 係咪即係話佢即係啱啱呢一個 case 啊？喺成個嘅輔導過程當中，主要你就係同佢傾訴為主咧？ 可以咁讲，不过咧，其实个倾诉系有方向嘅，亦都咧，其实系让佢可以连结翻一啲，其实佢组织翻一啲，其实支持佢对抗呢个问题，同埋肯定翻自己嗰、那个即系价值嘅一啲生活片段咯，即係變咗，我諗譬如話同事咧，其實我諗佢好多人都會提嘅，就係話，咦，其實喺我哋呢度傾嘅時候咧，佢覺得被接納啦，呢個係對佢嚟講覺得好重要嘅。因為咧做過呢啲嘢咧，佢覺得，唉，即係雖鹹濕，或者其實做過啲風化嘅案件咧，佢覺得其他人會覺得即係佢變態啦，社會唔接受佢啦，甚至佢自己都好多嘢接受唔到自己。咁但係透過呢個過程嘅時候，其實即唔正只係睇到佢對抗能力咯，同時其實佢都會睇到，咦，其實自己有價值嘅喎。 即最緊要係你哋幫佢揾出嗰個原因，同埋有一個解決嘅方法提供俾佢。 係啦，係啦。 咁呢個 case 咧，我想問用咗幾耐時間去到叫做糾正咗呢一個行為咧？因為頭先你話阿森咧嚟揾你哋嘅時候，可能都已經偷拍咗裙底七八個月，咁跟住再俾人捉咗啦咁樣。 其實唔做咧，譬如佢上到嚟嘅時候咧，已經係可以 stop 到噶啦。咁但係譬如我哋一路花，即係我回想翻，其實應該有十個月至年齡到啦。 係。 咁可能譬如我每三個禮拜或者即係兩個禮拜見佢一次，咁其實去同佢一齊整理返，去組織返，即係頭先同大家一齊傾佢點樣睇到自己即曾經可能佢會覺得，咦，其實我就係一面倒做出呢啲嘢。記得佢曾經最初嚟同我哋講嘅時候，佢覺得自己係變態㗎啦，即係有病啦。到其實佢睇得翻，咦，其實我都係一個正常人喎。其實我都有良知㗎喎。其實我會去判斷㗎喎，甚至其實我會去即係評價翻過往曾經做過嘅呢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係會對佢厭惡㗎喎。但係我係厭惡嗰個性侵。但是我不是厌恶那个人。咁呢样嘢好重要啦。 咁其实都好多谢即係你哋即係提供计划嘅辅导员啦，即係能够一个其实都唔係话短时间可以处理，或者可能有其他 case 仲需要更加多嘅心力啦，或者多啲时间去到跟进啊，同佢哋傾啊，了解。即係因为有时嗰个症结喺边度呢，未必係傾十次八次可以知道，可能即係讲好耐呢先至知道个底蕴喺边度，揾出嗰个原因去到帮佢哋㗎嘛。咁今晚多謝晒 Francis 同我哋嘅分享，咁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呢你再分享多啲 case 俾我哋知，咁等我哋了解多啲啦。 好 ,thank you, 唔該晒 Francis。 拜拜。 天灼濕棉被谷了千啖氣，不如跳起再望落去出氣。當下巴男友怎算得唯美，對峙要再次說起。他開聲就聽候，扭咗不用串遊，一心征服我宇宙。哦哦哦哦，委曲得难接受，当趣至根扮狗，伸出我乖乖的手，俾你咯。搂又搂到爆，俾搂搂见搂搂到爆，否识那只魔咒。搂搂搂到爆，差点将 keyboard 打穿先可。一觉，搂搂搂到爆，不开饼好光天发爆，宵夜要吃撑爆，鸡髀起细咬，听朝一早要车塔翻工，免争拗。字写完了，想放声大叫，高人四出听师兄正似笑， 傻仔 不愿给囚禁，分个手罢了，何用每夜给困扰？写写 comment 太热，讲经讲完了事，分手不是两个字。哦哦哦哦，政治当过老板 fans， 不敢去写告别词。搂搂搂到爆，被搂搂见搂搂到爆，想摆脱这魔咒。得得好，搂搂搂到爆，听朝一早要超级得体，免生拗。其实我知，其实最嬲于我怕事，唇上发紫，仍只当写句诗。奴隶太痴，继续不失或更轻易，全是我反思。呜，嬲。 就算遇到。